第134集，蝗灾。薛将军一到边关，立刻派人抵御外敌和火烧蝗虫，军中的大批粮草更是调出一部分开始救济百姓。混乱吃人的地方用强硬手段整治，安置边关士兵，安置灾区百姓，并散布消息，让受灾的百姓立刻赶往边关军队驻守处。大刀阔斧的几项政策下去，犹如地狱一般的边关总算出现了一丝光亮，但薛将军却神经紧绷，知道这场仗难的不是游牧，而是粮食和天灾。蝗虫难抓，更难的是薛将军所带的粮草数量。顾元白给了他们一行大军足够多的粮草，但这些粮草对于受灾的地区来说支持不了多久。三位大臣看完折子之后，就明白圣上的表情为何如此凝重。 圣上不能耽搁呀，应当立即派人运送粮食前往北疆，否则北部死伤惨重不说，有可能还会发生暴乱呢。 以往游牧人入寇中原时正是九月份，他们那是兵强马壮，战士和马俱是肥膘矫健，但从薛将军的奏折中可以看出，游牧人也已深受蝗灾之害，他们的马匹牛羊已经没了可以吃的东西，这才使得他们提前发动多次侵袭。游牧人素来以骑术高强为依仗，而现在他们失去了有力的马匹，正是我们打压他们的时机。 蝗灾过后还会有一连串的灾害和疾病发生，朝廷要做好应对一切的准备。户部尚书，国库仓粮如何？ 回圣上，京湖南和湖南两地搜刮的反叛军的物资，国库已经塞不下，后又有天南地北捐赠的米面粮食，只京城一地便又急忙建立了22个粮仓，这些粮仓已经塞得满满当当。整个大横朝因着先前的反腐，但凡是粮仓肉仓有缺漏的地方，已经运送粮食补上，而现在又是丰收之秋，各地风调雨顺，即便是往北疆抽调再多的粮食，一月之后粮仓仍然堆积如山。 他这话一出，气氛陡然轻松了下来，枢密使心中有了底气。 那此刻就是我大横兵强力壮的时候了。 顾元白面上稍缓，无论是反腐还是对付反叛军，他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是在地雷上跳舞，没想到到了今日反而硬生生地将北疆的不利局面转向了优势。是了，蝗虫啃噬了游牧人赖以生存的草原，他们的牛羊被他们杀了晒成肉干，成为行兵的口粮，但他们的马匹却无法食用他们的牛羊，而没了强壮骏马的游牧人，大横当真不怕他们。顾元白陡然认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绝佳的一举进攻北疆游牧的机会，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顾元白开始认真地想， 该不该在现在掀起战争呢？ 在顾元白原本的计划当中，他是准备先开始边关护士，从游牧手中换取良马和牛羊，以此来训练高数量的骑兵，直到几年后骑兵强壮，交通建起，驿站发达之后，再去一举歼灭游牧民族。 如果是现在掀起战争，利弊又会如何？ 利的一面自然不用多说，大横粮仓满溢，而游牧正受蝗灾，兵马虚弱，要是现在攻打自然是绝佳的时机，但提前攻伐游牧对大横的军队后勤和对百姓官吏来说同样是一个突然而又巨大的压力。修路正在进行当中，若是想要通往北疆的交通发达，也得两三年之后。先不说其他，如果真的打下来偌大的草原，交通不便，消息堵塞，像这样的蝗灾都要许久才能传到顾元白手上，又怎么不怕他们死灰复燃呢？打天下不难，难的是守天下。顾元白想了很多，脑袋飞速地运转。 北疆的游牧民族并不只是契丹八部，还有回鹘族分出来的三部，高昌、甘州、黄头。除了回鹘三部之后，还有一个弱小的民族，那个民族就是女真。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总共的人数加起来有几十万之多，这就是一个庞大的北部民族集团。但这些游牧人内乱不断，各自把旁的民族当作奴隶。光是契丹八部，老首领因为年事已高，八部首领之间已经暗潮涌动，该不该打呢？一旦朝廷大举进攻，他们前期毫无防备，但之后必定会商议统一抵抗。整个大亨朝还没有迎来长期作战的准备，而且草原上总有蝗虫到不了的地方，他们一旦统一便会相扶相助，到了那时又是一个游牧民族的统一。顾元白刷地睁开眼，他铿锵有力道： 打。 枢密使和兵部尚书目光炯炯地看着顾元白。顾元白看着户部尚书，言简意赅道： 你现在去调取粮草装车，最大程度上将可以送往北疆的粮草调出。 户部尚书领命，匆匆而去。兵部尚书不由道： 圣上，真的打吗？ 打是要打的，但是边关护士也是要护士的，朕并不打算现在就强行踏平游牧。朕要做的就是要让他们以为朕要对他们大举发兵。 先将那些在这些年逐渐变得嚣张跋扈的游牧给打怕，展示大恒富足的粮食和兵马，等他们害怕到准备联合的时候，就是顾元白停下战争拒他们议和的时候。随便给他们一个封号，将其中一个部落推至所有民族的首领，然后威逼利诱引发其内乱，区别对待最容易离心，也最容易分崩离析。最好能让游牧人接受朝廷前去办学，他们不是很渴望学习大恒的文明吗？大恒可以免费教导他们的孩子，等他们的孩子深刻地知道什么是皇权高于一切，什么是深入骨髓的汉文字汉文化时，他们就得到了教化。得到教化的孩子，一旦自己的父母做出对大恒帝国不好的事情，他们就会向驻守大臣举报揭露他们父母的恶行。人人对彼此忌惮，控制思想才是最有效的统治方式。当然，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朝廷的办学，那就等几年之后，等大恒的铁骑踏遍草原时，他们这几十万的人就成为苦力，去解放底层老百姓的劳动力吧。枢密使抚了抚胡子，与兵部尚书对视一眼。 圣上，宋梁带兵的人，您心中可有人选？ 薛远。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